第37集， 梅雨琛现在只是陷入了瓶颈，恋爱对他来说就像是散心的工具，可以让他在烦闷中分散注意力。等时间久了，他还是会因为无法写出新作品而感到空虚。白思君相信，梅雨琛一定会理解他。这么一想，心里倒也放松了许多。他迷迷糊糊地睡去，半夜觉得身侧有些发热，但也没有在意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梅雨琛站在领奖台上，台下人山人海，全是粉丝。他远远地站在角落，就像当年的年会一样，默默注视着梅雨琛，看着他发光发亮。梅雨琛重回巅峰本是一件好事，但白思君却觉得胸口闷得难受。他不想离梅雨琛那么远，他想闻到他身上好闻的洗衣液味道。这时，一股薰衣草香味若有若无地钻进白思君的鼻尖，他朦朦胧胧地闻了一阵，突然猛地睁开眼来，接着便看到了梅雨琛的近在咫尺的脸庞。 你什么时候来的？ 白思君吓了一大跳，此时外面天已大亮，梅雨琛也没有在睡觉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 睡不着就过来。 梅雨琛说完，搂紧白思君的腰，把毛茸茸的脑袋埋进了他的脖子里。发丝和呼气弄得白思君的脖子有点痒，他想往旁边挪一挪，但梅雨琛紧紧地箍着他，让他动弹不得。 梅，你先松开我。 梅雨琛没有动，闷闷的。 你， 白思君简直没脾气了，他无奈地把手搭在梅雨琛的腰上。 你要抱到什么时候？你说喜欢我为止。可是我不喜欢你。 你撒谎！ 你昨晚叫了好几次我的名字。 白思君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他昨晚确实梦到了梅雨琛，而且他隐约记得，因为他站在角落里，台上的梅雨琛看不见他，所以他着急地喊梅雨琛的名字，希望他看到自己。 为什么要撒谎？ 梅雨琛朝白思君凑过来。 你明明就喜欢我，那又如何？ 白思君皱眉别过脸去。 你把书写成那个样子，还有闲心谈恋爱吗？ 梅雨琛的动作顿在原地，哀怨地看着白思君不说话。白思君狠下心来， 你不要误会我对你的喜欢，那只是读者对作者的喜欢。你要是写不出书来，我只会对你失望。 白思君说完之后，心虚地看了梅雨琛一眼。只见那双好看的丹凤眼阴沉得可怕，完全不带一丝温度。 读者对作者，你是不是忘了那天早上的事啊？ 白思君没想到梅雨琛竟然提这件事，他耳根有些发红，还没来得及反驳，就感觉梅雨琛的手突然向下探去。 梅雨琛，你！ 白思君紧紧抓住梅雨琛的手腕。 你再这样，我真的不管你了。 梅雨琛的手突然脱力不动了，白思君刚松了一口气，却听梅雨琛附在他的耳边。 我该还不行吗？告诉我该。你不要不管我。 白思君听到这话，心脏就跟针扎了似的，心疼的难受。他深呼吸了几口气，坐起身来。 你好好改，我在这会影响你。我先回去了。 梅雨琛立马反握住他的手腕。 别走。五一调休，下周末还得上班呢。 白思君挣开梅雨琛的手腕。 放假前一天下班再来找你。 S 君说完翻身下床，而梅雨琛则是撑起上半身。 你就是个骗子，你说不喜欢我是骗我，说不会丢下我也是骗我。 S 君咬紧牙关没有回答。为什么做责编会这么难？作家不理人是个问题，太粘人也是个问题，他好想什么都不管不顾，就和梅雨琛腻在这屋子里消磨时光。但是他知道他不能，他对梅雨琛还有责任。之前联系过的日语翻译按时返回了译稿意见，贴吧野生译者的译稿质量其实很差，错译漏译比比皆是，宏图以此为筹码拒绝了野生译者提出的支付稿酬的要求。至于另一边，按理来说新书上市三个月左右，出版公司需要和译者结清稿酬，但这事儿出在新书上市两个月之内，宏图还没有向译者支付稿费，正好节省了一笔费用。网上的风波基本已经平息，主编也不想继续追究译者的责任，这事儿至此也告一段落。事情解决之后，主编把白思君叫到办公室询问梅雨琛新书的进度。白思君算算时间，之前主编给的三个月期限正好快要到期，虽然他知道自己不会被辞退，但一想到梅雨琛写的无脑恋爱小说，他还是感到一阵心虚。 所以说他的新书已经完成了 80% 了。 是的，现在只差一个结尾。 大概是什么样的故事？ 白思君把恋爱游戏和受害者轮回的核心梗告诉了主编，但是略去了大篇幅的恋爱过程。 他这篇小说和之前的风格有些不同，可能宣传的时候需要花点心思。 宣传的事后面再说，他能写出来就谢天谢地了。 白思君心里没底的附和。 啊，也是。 哦，对了，你对日本文豪系列有没有什么想法？ 我？ 日本文豪系列是接下来几年宏图打算主推的一个系列。日本是亚洲诺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，其文学作品在国内也有较大的影响。按照伯尔尼公约规定，文学作品的作者在有生之年及死后50年内对其作品享有著作权。反过来说，当作者死亡超过50年之后，其作品的版权就会对世界开放，任何一家出版社都能出版。现在，日本有一大批作者的著作权保护期即将到期，其中就包括几名著名的作者。国内各家出版社已经虎视眈眈，而经常引进日本书籍的宏图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 哈，开年以来啊，你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，这个系列我想交给你来做。 白思君被这巨大的馅饼给砸晕了，好半晌都没有反应过来。 如果你做不下来的话， 我可以。 开玩笑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傻子才会拒绝。他也不知道主编怎么突然发好心交给他这么重的担子。不过转念一想，他这两次被坑之后表现都还不错，或许主编是打算对他好一点。从主编办公室出来时，白思君还有些愣神，以至于迎面撞上了站在办公室门边的一个人。 齐老师，您怎么在这里啊？ 齐云晃了晃手里的包装礼盒。 前几天去出差，带了点当地的荔枝回来。 荔枝送给主编后肯定是分给大家，等于白思君也能跟着有口福了。 齐老师真是有心了。 齐云眨了眨眼。 礼尚往来嘛。 白思君点了一下头，算是打过招呼。